而受簡易影響而導致大量泡沫出現，署方會繼續加強巡視場地，確保設施運作正常和適合市民使用。觀塘海濱音樂噴泉目前已經被圍封，署方會排走池水和徹底清潔，並且暫停噴泉表演，直至另行通告。一名鐵路警區巡邏小隊的男警昨天發現在元朗警署內遺失一本警察記事簿，警方表示十分重視有關案件，在接獲報告之後已經立即展開調查，並且在可能遺失有關物品的地點搜尋，暫時未有發現。有關警察記事簿內記載了有關警員執勤期間的記錄，當中涉及個人資料，警方正嘗試通知受影響人士進行風險評估，如有需要會考慮通知私隱專員。警方將展開內部調查，如發現有人違規定會嚴肅處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095點，升5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84點，升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1，日元108.0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3，人民幣6.487，英磅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207，澳元對美元0.779，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5.9美元，賣出1,776.4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净系俾个名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翻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一心想找快钱，小心上了毒贩的当。 保安局禁毒处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星期一晚敏感时刻又嚟啦， 系啊，彭晴咁啊，直播室入面啦，除咗彭晴之外，仲有个魔力嘅， 系啊，冇错，我哋见多几日啦吓，咁啊系啦，节目咧就即系敏感时刻呢个节目即系开始倒数，但系咧嚟紧喺呢个时段里边咧，我又迎接一个新嘅节目啦， 系啊，咁就会有马俊伟嘅同你继续倾， 系啊吓，不过同你继续倾，我哋都同你继续倾噶啊，喺马俊伟之前啊 吓， 咁继续喺星期一晚晚上有我哋两位啦，系啦，咁同大家都一齐倾下啦，冇错吓，讲起咧，即系喺呢一段时间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嘅活动咧，可能大家少去咗嘅，就系嗰啲聚一齐聚埋一齐嘅活动啦，群聚嘅活动啦，譬如好似婚宴啊咁样啦，系嘛？因为冇办法啦，请嘅人数可能就少咗啦，咁就有限聚嘅情形啦。咁你都去少咗，系咪啊？莫莉 直情冇去过啊，同埋我听到好多朋友咧，今年咧所有嘢都真系重简嘅，有啲人甚至乎选择咧想今年搞，因为点解咧？就系可以所有嘢重简。不过好得意嘅，我听我朋友讲，因为我有个朋友啦，咁啊即系我哋嘅同事啊，私分啊， 系 咁啊就 系啊，结婚啊嘛。 係啊係啊，結咗啊， 結咗啦， 應該結咗。佢嗰陣時仲係結婚嘅時候，係話限聚只能夠20人嗰陣時嚟嘅嗰個時段。咁跟住佢都話誒係咯，我都以為係啊。再加上咧，即係再加上佢自己又做開嗰啲 MC 啊，或者做大家都做慣 show 咁，以為簡單啦。佢話點知原來唔係㗎，依然都係複雜嘅。但係頭先所講啦，有啲人選擇呢個時間做結婚啦，有啲就被逼係真係冇得揀嘅情況下，因為一早已經 mark 曬嘅情況下去做嘅。 係咁我身邊都有一啲係啦朋友啦，係啦，咁去到有啲娶新抱嘅階段啦，係啦，冇錯。咁就住一拆先，咁跟住然之後咧，可能新人就稍後時間先至搞翻個婚宴。不過一段婚姻咁當然啦，唔係淨係話搞個婚禮咁簡單啦。嗱，香港咧頭先你都話一齊重揀，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內地咧，冇得重揀。我哋成日睇啲報道講啦，哇，佢哋好鬼鋪張嘅，成日都係啊，鋪張到啲咩情況咧？有陣時，喂，你估我哋真係成日都見到，哇，啲新娘個條頸掛咗好多金珠啊，隻手戴咗好多龍鳳鴨咁就算數啦咩？又甚至乎咧可能咧就係我哋玩新郎啊，咁玩新娘10歲啦，同佢哋比冇得比啊， 係啊， 因為佢哋嗰啲誇張嘅程度，我諗誇張100倍啊，都不得止，可以咁形容啊。 有陣時我哋睇新聞都睇到佢哋直情係入醫院添㗎， 梗係啦，玩到掟個新郎啊落水啊，係咁搶住個伴娘嚟錫啊， 係啊，又或者係揸住咧新郎啊，捉住佢鉗住佢啦，打開兩隻腳啦，跟住之後有撞柱啊呢啲咧， 哇，真係 好多呢啲奇奇怪怪嘅一啲遊戲， 好奇怪嘅，即係佢哋啲風俗咧。實在真係好誇張，咁啊最近都有啲事件咧就發生啦，係啊冇錯，咁話説咧就係喺內地方面啦，喺咩嘅地方咧？喺江蘇啊，咁啊嗰度咧就有一個新郎啦，係啊同一對新人咧，咁就結婚啦嚇，咁啊嗰晚梗係有好多人喺度啦，咁啊亦都唔少得一啲即係玩新郎啊新娘嘅一啲咁嘅即係場面，咁但係咧哇嗰、那個場面咧真係我唔知道大家如果見到嘅話要點樣應對啊，佢哋玩到點樣咧咁樣嗱玩到咧就係嗰個嘅新郎啦，咁啊俾人哋咧用個鐵鏈啦，咁啊箍住嗱箍住。箍住邊度啊？ 係咯，箍邊度？手手腳腳 啊！嗱，即係我哋都見到啲新娘咧，就戴曬啲即係金珠啊，掛喺條頸度啦。唔知係咪想同個新娘咧就襯啲咧？ 係。 於是乎咧，就將嗰條鐵鏈咧就箍咗喺條頸度。 哦。 條鐵鏈箍咗喺條頸度，點樣整實佢啊？咁啊，梗係 鎖。 咁啊，加個鎖啦，係啦，咁啊鎖啦，鎖住咗啦，好。好啦，咁啊好啦，玩咯，咁跟住喂好啦，影相啦，開席啦，咁樣係唔好玩啦，係咪啊？即係啦，除翻嗰條 鐵鏈啦， 係咪啊？喂，鎖匙喺邊度啊？兄弟，有冇啊？嚇，唔喺呢度咩？嚇，唔喺我度？冇喎、啊，冇喎、啊，冇喎、啊。竟然 大件事啊！ 去到最後發生咗咩事咧？個個喺度去揾條鎖匙去到邊度咧？個個都話唔知。 哇！ 大件事啦！ 好恐怖啊！ 真係恐怖啊！哇！咁 冇嚟即係拖住個鐵鏈去結婚 㗎嘛？真係幾肉酸啫！我諗即係大家，你而家就係喺個即係空氣當中聽我咁講嘅時候，你都可以想像到嗰個場面到底有幾咁尷尬，同埋幾咁肉酸。仲要呢個片段點解嚟到我哋都知道咧？就是、因為俾人影到。跟住俾人影咗，跟住然之後咧就擺咗喺網上邊。好啦，咁要搞掂件事㗎，啱唔啱先？咁要拆解呢件事，咁點算咧？咁樣嗱，真係要拆啦。咁但係點拆咧？唔見一條鎖匙，揾個開鎖佬都開唔到。 係， 咁點咧？ 劉謙啦，揾嚇變走佢， 去變走佢就好啦。係 咯， 係啊。最後咧，真係大件事啦！竟然咧，即係要出動到一啲咧好強力嘅方法咧，先至將佢解決佢，咁就係要將佢咧鋸爛佢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先至可以解即係可以咧剪咗條鐵鏈，跟住然之後咧先至走去敬酒。 哇！其實好恐怖啊，因為 係啊， 首先你就要揾一啲即係如果咁粗嘅鐵鏈，你首先要揾一個人去鐵嘅時候咧，我平時經過啲五金鋪咧，跟住鋸啲鐵嘅時候，咪彈呢嗰啲叫咩煙火定叫咩彈出嚟嘅？ 係啊， 我見到都覺得驚啊，仲要咁近距離，仲要係喂我身邊啲親。朋戚友系咪真系识去整噶？ 喂， 唔识一下锯多条颈咁点啊？ 咁啊系咯，你喺五金铺见到啊，通常一啲戒嗰啲金属嘅时候咧，都系用嗰啲锯咧，咁又或者用啲辣鸡啊，我唔知佢用咩方法做啦，都火花四溅啦。而家今次用嗰啲切割机喺你个身体咁近嘅地方，喺条颈嗰度，跟住然之后。 哇，驚我整牙，係 啊， 真係。 因為呢啲應該仲要係揾嘢包住佢個頭噶嘛，係咪？因為驚彈啲火花彈到自己噶嘛。 我唔知佢要包住個頭啊，定包住佢條頸啊，亦或係包住包住條鐵鏈啊。總之咧，即係呢件事肯定就係玩過火啦。係 啊， 啲人都批評啊，哇，為朋友啫，唔使玩得咁過分係嘛，咁唔尊重啊，人哋大喜日子搞到咁樣。 成日咧好多呢啲，頭先我哋都講咗，就係有啲玩到係咁樣啦，又或者整暈咗啊，又或者頭先講嗰啲啦，我都聽過有一個咧好誇張，跟住好似係跟住之後出咗意外添嘅，就係話要個新郎啊不停喺度飲酒啊，跟住好似話唔知點樣左溝右溝，跟住結果係出咗意外添。 呢啲都有聽過， 好多 啊，即係結婚嗰一晚啫，咁就已經即係搞出咗大頭髮，搞出意外嘅，即係所以就即係喺而家好似話啦，係啦，喺內地有好多個地區咧都話啦，唔得啦。唔可以再係咁樣嘅，要進行呢個改革，唔俾咧就係、是、搞到咁低俗叫做婚鬧嘅事件咧，就係、是、出爐。即係譬如好似頭先我哋講嗰啲事件啦，咁、之前有試過咩新娘啊、伴娘啊，俾啲男親友咧成捉住，跟住喺度強吻啦，跟住新郎啦又話咩被強行除咗件衫，跟住咧將佢韞喺個籠裏面啦，就去示眾啦。有啲直情係將個新郎綁去呢個炮仗嗰度，跟住然之後。炸佢个屁股啊！等等，唔得啦！呢啲事咧就一定要停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希望可以解决到呢啲咁嘅问题。不过咁佢哋好似话系进行改革，即系试验嘅啫，即系三年嘅改革。不过嗰啲文化即系根深蒂固，又真系点改咧？又真系啊！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指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咖啡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年轻怎么就是错？谁不解释就恨我？能否相称系玩我？来版的请让座。谁该协助我见面得唱个错？网状流行推翻经典，靠大脑碰撞，河水相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万鱼塘，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浪。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执堂，偏要汤一粒姜糖。 剛才呢彭晴就講咗呢內地呢有啲新娘同新郎啊玩新郎歌呢個環節嘅時候呢、玩出喎、就一個鐵鏈啦、跟住之後就掛咗喺條頸度。 鎖住條頸係啦，但係呢就個鎖頭 係 即係鎖咗之後呢就搵唔返，而出到到啲腳咁，跟住之後呢咁條頸喺度解開佢嘅。 係原本就好意頭嘅，我覺得就箍住你。 唉，箍咩住呀、 一世鎖住你。 咁而家咪好唔好意頭，要剪開啦，要剪爛啦， 係 啊，我相信呢一個咧非常之難忘，佢呢一世都一定咁愛錫，或者會咁記得，或者唔會再即係會出去一一豬。 呢啲唔係朋友嚟嘅，簡直係 亦都會好記得呢一次嘅婚禮㗎啦，佢一定。咁但係咧講到婚禮咧，好多人都成日都會覺得咧、就係一定要一生一次，一定好難忘，所以就要搞好多唔同嘅天花龍鳳嘅嘢。咁所以我想講香港咧，亦都好多唔同嘅朋友都會玩新郎呢一個嘅環節㗎啦，冇佢哋玩到咁誇張。但是其实我都已经接受不到了，所以如果将来我真的结婚的话，我都有想过究竟会不会应该真的要玩呢？ 我你结婚一定玩啦，梗系 全世界一定会玩的了。但是我想讲的一件事就是我自己都参加过、一些的婚礼，就是做一些、姊妹啊的角色啦，甚至乎有一些招拍晚播的时候都看到的，我都会觉得哇，为什么现在跟以前那些真的够不同的，即是我很记得 什么 东西啊，我很记得讲到以前先啦，等大家有些共鸣先啦。以前嗰啲我好記得，只係揸住一張好大張嘅卡。 哦，半個人一生一世係咪？以後出糧要俾曬老婆嗰啲啦， 十個宣言咁樣。咁永遠個鏡頭就係、咧，即係你睇到就係個老婆啦。咁就喺門背脊， 係 好含情脈脈咁樣期待住， 知咁樣聽住。你哋唔好再玩佢啦， 係啦，有啲衝出嚟 繼續講啦， 係啦，有啲衝出嚟夠啦。跟住亦都有一啲咧，就真係攞住電話睇住先。呢、這個就好笑嘅， 攞住電話睇住先。 係啦，睇住啲咩咧？我話説就做一個姊妹，咁我個 friend 咧就諗住我諗佢都唔係錫住個老公啊，只不過好想睇個畫面，跟住就話：喂，唔該，你哋其中一個姊妹唔需要做任何嘢，只係負責揸住個電話直播俾我睇。跟住佢就中意喺間房度全程又睇住個直播，跟住佢仲會喺度不停留言就喂，玩勁啲，即係佢會控制住我哋去點樣繼續玩個新郎或者佢哋嘅新其餘啲兄弟。咁樣，咁我好記得咧，即係嗰啲原來揾膠紙啊，黐腳毛嗰啲咧，係啦，嗰啲已經唔算核突噶啦。 係，不過我覺得係一種過程嚟嘅。頭先你嗱卡紙獨愛的宣言啦， 最簡單啦， 呢個簡單啦。咁我哋嗰代嘅時候咧，我記得好通常都係玩咩咧？玩食物辣 wasabi 咯。係啦，即係將佢咧， 嗰段時間都 hit 係啊，嗰陣時 hit 啦，擠咗啲餅啊，跟住唔知擠咗啲咩度，跟住一咬落去，哇！好辣啦咁樣啦，跟住咧就核突少少嘅咧，就譬如好似買個痰罐，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買嗰啲泰國嗰啲豬肉條，跟住然之後咧就將佢浸咗喺啲唔知咩液體嗰度，啲水啊定係唔知酒啊，定我唔記得咗係啲咩嚟嘅啦，總之搞到一撇咁樣，跟住咧就係啦，要個新郎同埋啲兄弟飲啊咁樣咯。 我發現呢啲都永恆喎， 呢啲係咪你而家呢代都係咁玩嘅？ 係啊，不過可能調轉啲食物唔同。同款咯， 斯文啲噶啦，我覺得有一個就，譬如叫曬所有姊妹，包括埋新娘，跟住然之後將紙巾度就錫，跟住然之後即係錫一個唇印出嚟，跟住就叫個新郎，邊個係你老婆？邊個係你未來老婆？係啦，咁啊有試過就係啲兄弟同埋啲新郎啊，同埋個新郎啦，可能就除咗鞋咁啊，跟住除咗襪就踩落啲冰啊，定係唔知嗰啲粒粒突突嗰啲石春嘅地嗰度啊咁樣啦，即係玩呢啲，或者要抱起個兄弟，係啦，即係基本上都是不是说是虐待咯。 你讲到这个呢，除了隻蜜那个呢、就真的见过一个进阶版。除了隻蜜之后要他不知道咬住他跟住去到某个地方。喺个裂口嗰度咬到去门口，跟住之后就唔知仲要系屈佢劲多钱，先至放其中一个人入嚟，跟住系要放晒啲兄弟入嚟为止，先至会觉得算数咁样嘅。试过呢啲咯，但系通常永远去到最后嗰几个嘅时候咧，啲兄弟就唔耐烦噶啦，就冲晒入去噶啦。 系啊，跟住然之后就哎呀，快啲啦，开门利是。系啊，不过我谂头先讲啲游戏啦，我谂唔多唔少咧，都系啊，一嚟就可能系传统以往玩开啦，二嚟我相信都系同啲电视节目咧影响 浪有掛鈎， 都有關嘅，所以咧就出現個個玩新郎咧，大概都係呢啲遊戲。 除咗咧即係朝拍晚播之外咧，我見咧其他嘢反而係重簡咗，因為以前嗰啲咧係啲兄弟咧係俾人玩到直情係擺酒嗰、那個即係婚宴嗰個時間，即係夜晚啦，都仲玩緊噶嘛。而家咧我見咧反而好多簡單咗嘅。首先就係有啲可能已經變咗做大抽獎模式，咁就係話每人咧個台面嗰度有個 booth 啦，咁就係擺曬啲禮事落去嘅。有啲就可能係你哋嘅人情，有啲可能少啲錢，跟住之後就話到時大抽獎就大家所有賓客輕輕鬆鬆開開心心就算啦。 係啊，不過呢啲做法好似話要攞牌嘅，所以大家要小心一啲。 跟住之後，所以我就想講再演變到咧，而家啲小朋友咧都真係已經唔再好似以前咁想花咁多心思。因為我見過我有屋企人咧最近擺酒咧，佢直情係朝拍晚播都唔想搞啲咩乜滯，跟住之後直情係成個夜晚嘅婚宴咧都話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你有冇嘢同阿爸阿媽講唔好啦？送花咧，因為呢啲咪一定要噶嘛。 係、係啊，係啊，有啲咁嘅環節啦。 係啊，全部都話唔要，跟住之後亦都係反而。緊張嘅係外父外母、老爺奶奶，全場主角咁周圍飛，周圍揾人揾人影相，而反而咧新郎新娘咧就快啲完，快啲完，快啲完。 咁、呢個婚禮雖然你話即係一對新人啫，但係都係屬於一對新人嘅家族嘅， 係 咪？見到自己一啲仔女係咪有新嘅一頁？ 係啊，跟住所以我發現就係而家嘅年青一輩，如果結婚嘅時候、個唔同就係由可能玩啲傳統嘅嘢，去到玩到好癲，癲到最近已經係。演變到係又係再重簡還原翻基本步，係、希望大家只係食餐飯就算咯。 係啊， 因為我參加過兩個婚禮，唔係呢個疫症之前嘅，即係疫症之前嘅，即係其實都近嘅呢兩三年嘅事。跟住佢哋兩三個，佢有兩個啦，都係好平平靜靜食完飯就算咯。直情佢哋話 MC 都唔好講咁多嘢啦，就係、踢我哋入嚟就得啦。簽字嗰啲唔搞噶啦，我哋之後先再揾律師搞啦。即係已經係全部係簡單到佢三個鐘內。已经食完嘢即刻走得添噶啦，即系佢哋直情系所有都唔想玩，唔想讲啦。食完饭，拜拜。 系，其实即系婚礼都各色其色嘅，唔一定系要一个格式啊。哇，即系要进场啊，跟住就上珠啊，跟住之前啊又要系啦送花啊等等。我谂即系各有各都有自己嘅谂法。最紧要一段好嘅婚姻啦，系一段成功嘅婚姻咧，唔系个婚礼搞得有几盛大啊嘛，而系其实去呢啲婚宴咧，有阵时系真系你要感受到对新人咧嗰种真诚嘅爱咧。我相信呢個都先至係重要嘅，況且啲酒席咁貴，係咪先？佢一切重簡，又有乜所謂啊？ 係啊，即係最在乎就係入面個意義，同埋兩個嘅新人係咪真係愛對方？以下落嚟呢個敏感人物嘅嘉賓咧，佢哋真係非常之重簡。 哇，好恩愛添啊！但係佢哋 係啊，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原來佢哋喂簡單到咁，佢哋連相處都咁簡單啊！ 係啊，因為佢哋成日都見到噶嘛。 轉個頭翻嚟再話俾你聽，到底敏感人物係邊個啦？ Oh, 玩新娘或者新郎啊呢一个环节咧，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只系开开心心咁样，或者一个好深刻嘅婚礼。不过往往如果玩得过火得滞嘅话，就会乐极生悲。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借镜咁啊，做翻一个幸福嘅一对新人咁就算数啦，系咪先？唔使搞咁多嘅。听紧嘅系 Jo 嘅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接获医管局报告一宗死亡个案，63岁男事主离世前10日曾经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署方表示，事主本身患有高血脂症，本月16日在九龙医院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接种之后逗留期间并无不适记录，今朝在屋企抽搐之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无效离世。署方会按既定机制将个案交由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并且向死因裁判官呈报个案。暂时未有临床证据显示个案的死因由疫苗引起。截至本月18日，卫生署共接获1890宗涉及疫苗的异常事件报告，包括11宗接种疫苗后14日内发生的死亡报告，其中3宗个案与疫苗接种无因果关系，其余8宗初步认为与疫苗接种无关系。观塘海滨音乐喷泉暂停开放，康文署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昨晚发现音乐喷泉和互动嬉水区的池水易受碱液影响而导致大量泡沫出现，署方会继续加强巡视场地，确保设施运作正常和适合市民使用。观塘海滨音乐喷泉目前已经被围封，署方会排走池水和彻底清洁，并且暂停喷泉表演，直至另行通告。一名铁路警区巡逻小队的男警昨天发现在元朗警署内遗失一本警察记事簿，警方表示十分重视有关案件，在接获报告之后已经立即展开调查，并且在可能遗失有关物品的地点搜寻，暂时未有发现。有关警察记事簿内记载了有关警员执勤期间的记录，当中涉及个人资料，警方正尝试通知受影响人士进行风险评估，如果有需要会考虑通知私隐专员，警方将展开内部调查，如发现有人违规定会严肃处理。伊朗裔英国女子拉特克利夫被伊朗法院以宣传反体制罪再被判处1年监禁，同时禁止离境1年。英国首相约翰逊批评将拉特克利夫再送回监狱是错误，她的丈夫批评伊朗政府利用妻子作为核谈判的筹码。拉特克利夫是一间慈善机构的员工，2016年在德克兰机场被捕，伊朗指他12年前参加伦敦伊朗大使馆前一场集会，被控密谋颠覆伊朗政权罪名，判监5年。拉特克利夫去年因为疫情被转送到位于德克兰的家中软禁，直至今年3月，到上月初刑满，电子脚镣被移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95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0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日元107.9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1，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8.3美元，賣出1,779.2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龙虎榜盘周正选， 佢同我哋一样都有压力，所以爱护家谦，你我有责。 无时都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热气，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棋。 人生充满选择，点拣先叫啱呢？可能有万样嘢可以计算，但计完又系咪真系啱先 ？Darren 新作品就系讲做人难得糊涂，随心而行，可能先系最幸福嘅选择。早嗰段时间就林家谦，编曲林家谦、雷柏希。 无时都与你是与非非，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 上晚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林家谦《神奇的糊涂魔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阿天啊，记得提你老公要啱 size 啊！ 我知噶啦，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啊嘛！ 佢哋系咪话我不自量力啊？ 仲有阿天，提佢记得要扎啊！ 经文啊，佢成日嫌麻烦啊，唔肯扎啊！ 喂，你两个究竟讲乜嘢啊？ 诶，讲紧你去工地翻工个顶安全帽要啱 size 咯，唔系甩吊运嘅时候啊，要扎好啲嘢啊，唔好散收收啫嘛！ 哦，咁我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免遭堕下物撞击，安全要点你要识。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魔莉敏感时刻。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今晚好开心啊，莫莉吓， 系 敏感时刻咁啊，我哋今晚敏感人物嘅访问啦，莫莉有冇系啦，小时候谂过咧，将来做嘅工作嘅环境啦，或者嗰、那个形象啦，系啦，到底会系点样 的？有啊，我成日都讲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嘉宾已经笑紧啦，放心，唔系做你个行，你个行我冇谂过，完全。我以前有谂过做空姐嘅， 系系， 但系因为我成日好惊有意外，所以就谂住做地勤。 你唔好咁负面啊，你真系。咁卒之咧就入咗电台啦， 系啦，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愿望之一嚟嘅。 系啊，咁我哋今晚就请嚟嘅嘉宾啦，佢俾人哋嘅印象啦，佢工种俾人哋嘅印象啦，即系以往啦，都系靓啦、出镜啦、谈吐端庄， 唔系每个人都做到。 哦，当然，但系入得去做得呢个岗位嗰啲咧，大部分都系嘅，因为拣过噶嘛，我听佢老细讲。 系 咁咧，就俾人哋嘅感觉亦都系好淡定啦，系啦，咁啊，即系总之男嘅又靓仔， 系 女嘅又靓女啦， 系 系啦。 完全俾我哋感覺就係女神級或者男神級嘅。 哦，係啊，而家啲人都係咁。 係啊，好多人爭住睇㗎。係，同埋咧喺某啲嘅討論區入面，成日都見到佢㗎。 女神嚟㗎，係冇錯，男神啊！今日我哋要介紹嘅嘉賓咧就係啊鄭瑞文啊 Karen 啊。 Hello， 大家好。你講到我好唔好意思，其實 喂，點會啫？ 會啊！嗱，首先我要即係成日都講嘅就係我都係人一個啦，眼耳口鼻齊全咁解嘅啫。咁所以真係普通人嚟嘅，唔好話咩神唔神級咯，即係我都一樣係正常人咁樣生活。 喂，明嘅，但係你知個眼耳口鼻，你哋嗰啲拼埋都係特別靚，明啫。 又唔見我拼完之後可以上去嗰啲討論區，你明唔明啊？ 哎呀，唔好再講呢啲，好尷尬。 唔會嗱，不過咧就阿鄭瑞文而家都係我哋港台同事啦，係啊，冇錯。咁啊，主持一台嘅大氣候啦，咁啊，仲有電視部方面啊，日常八點半啦，仲有醫生與你啊等等，所以成日都見到你出現嘅嚇。咁但係咧，我咧有冇留意到一樣嘢？其實呢幾年都有好多啲靚主播，都跳出咗佢哋嗰個嘅 comfort zone 啦，跟住咧就出嚟即係同大家喺唔同嘅界別方面見面啦。所以我都想請教一下 Karen， 係咪都見到其實咧大家都接受到你哋呢一種嘅即係做法？所以啊，都不如試下啦，咁樣就跳出嚟同揾俾自己有一條即係另外一條嘅道路啦，係咪咁啊？ 其實咧，我覺得我做咗而家呢一個嘅咁嘅工作模式咧，係無心插柳嘅，有少少係。其實咧，好老實講，我本身係一個極度需要安全感嘅人啦，我覺得係要打工嘅，即係因為穩定收入，我個人要好穩陣，好穩陣。即係我係怕輸或者怕唔穩陣到嘅一個地步咧，就係我六合彩，我到而家三十幾歲，我冇買過嘅，因為我覺得實輸嘅咁。係啊，我真係去到咁樣。跟住呢所以其实我喺离开新闻界之后呢，其实我唔係即刻做 freelance 嘅，我係做咗即係訓練局嘅公关先嘅。 OK， 係啦，咁其实我都真係揀過或者揾過好多份工，其實好多都係諗住即係做出嚟做公關，因為同做記者或者新聞係相關啦咁樣。咁跟住，但係做咗幾個月啦，跟住就有一啲以前做開，因為我係醫療記者嚟噶嘛。咁喺醫療界有啲識得嘅朋友，咁就話：哎，你嘥咗喎，咁樣就覺得啊，不如佢會想搞一個嘅網上嘅醫療平台，不如你過嚟幫手啦。其實我做緊嘅，即係佢希望我做嘅嘢就係同以前做新聞或者做傳媒差唔多，都要諗啲橋，整啲片，咁然之後我又識寫稿，又可以做埋主持，咁不如你同我直情揼起個平台啦，咁樣。咁其實聽落我自己覺得好吸引嘅，因為個情況係我自己本身真係好鍾意做記者啦，如果唔係因為有小朋友呢樣嘢，其實呢我諗我係唔會離開呢一個行業嘅，係啊。咁所以當其時佢有一個咁樣嘅 offer 啊，即係同佢叫做呢個朋友一起拍住上去闖一闖咁樣，但係又做緊一啲自己喜歡嘅一個類型嘅工作咁樣樣啦，咁所以就好啦，咁試下啦咁。所以我冇諗過，其實嗰陣時做醫療公關公司顧問就係即係做呢個平台嘅時候，我冇諗過自己係會變成一個咁完全嘅 freelancer 咯。冇諗過嘅，係開始慢慢網上嘅平台做下做下，咁然之後又有其他人揾喎咁。咁然之後，我個 partner 佢又 OK 喎，覺得都好啊。咁佢對於嗰、那個我哋新搭嗰個平台，其實都有啲好處咁。咁所以你去做啦。咁就係咁樣試下試下，唔知點解試下試下試咗咁多嘢出嚟，所以其實係無心插柳咯。我覺得 係啊，係啊，即係你係一個好鍾意穩定性嘅人。 係啊，真係極度。 但係其實我覺得做記者或者主播已經係一個唔穩定嘅工作嚟嘅， 就係 係咯， 因為主播做到咁上下都有啲小師妹嘅嚇，即係就嚟緊嘅嘛，會湧上嚟嘅嘛， 記者又跑嚟跑去， 係咯， 但係例如啦，你話即係做主播或者做記者嚟講咧，其實我自己由好細個嘅時候咧，都唔係好細個嘅，講到自己咩咁，中四到啦，其實我已經係想做記者嘅，因為當年咧，我好記得咧就有件事咧，就係東周刊，咁然之後就將劉嘉玲嘅裸照就即係做咗封面啦，我好記得咧，點解會對新聞行業有興趣咧？就係因為嗰陣時係中文堂，我中文老師同我哋傾呢樣嘢喎，何謂新聞道德啦？乜嘢係公眾知情權啦？等等，咁啊，總之係喺嗰一段時間，我唔知點解我個學校 中文老師有講啦，跟住班主任有講啦，連早會都講， 嗯， 跟住就慢慢呢樣嘢覺得啊，呢個方向幾得意，我覺得值得去諗下，越嚟越有興趣啦。於是就，咁，所以其實到中五， 嗯， 我覺得我已經大學之後要立志，一定係要讀新聞系咯。 哦， 我好想做記者咯，係。所以我真係覺得，例如我讀咗新聞系之後，咁梗係想做記者啦。咁我記得咧喺做實習最後一日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個老細咧就應該話總賽主打電話俾我，就話啊你翻嚟試鏡啦，咁啊老細想睇下你嘅表現咁樣樣，咁咪做咯，咁細路女乜都試下啦嘛，咁試完鏡之後咧，咁啊當其時阿花哥咁佢就同我講，就話啊其實依家咧喺24小時新聞台嗰度有一個位，咁你做唔做啊咁？咁佢做啦，咩都試下嘛。但係嗰個心到最終講到最心底，我都仍然係想做記者嘅。咁所以去做咗主播之後咧，其實每一年嘅寫 appraisal 嘅時候咧，即係唔係寫 appraisal 啦，老細會見嘅時候咧，都會問我啊，你有冇啲咩問題想問啊，或者點咧？我每一年都同佢講，我可唔可以做記者？係啦，咁但係即係真心想問呢樣嘢，咁啊可能。唔同嘅 desk 嘅老細都可能有少少俾我打動到啦，因為咧我有時係講緊做緊主播嘅時候咧，港文嗰度啦，或者中國組嗰度咧，有啲突然間可能好缺人手，我需要揾個人 Q 杯嘅，即係打字啊咁樣嗰啲咧，我過嚟，我過嚟咁，即係會好主動去想幫手，即係了解其實成個。運作是怎樣做啦？怎樣可以出到一分力啦？我不想只是去到最尾的這個關頭才去 present 出來，我想中間有多一點的參與。咁慢慢就是每一年都這樣講啦，跟住去到有一年真的啦，有個位，咁我老闆就問我啊，你隔離有個位喎，隔離組有個位喎，港文組你嚟唔嚟啊？咁樣我嚟，梗係嚟啦 就是、所以就咁幫手。 係啊， 咁你噏咗幾多年話你好想做記者先俾你願望成真？係咪做 四年咯？ 四年之後啊，哇！四年之後先能夠願望成真。 做咗四年，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四年冇白過嘅，一定係係啦。即係我覺得做主播其實都有好多好多挑戰啦，應該咁講，亦都好多嘢學嘅。 係 因為其實我諗喺當而家呢一個工種嚟講，即係做 freelance 可能要做主持啊，成成嘅時候，嗰啲 presentation 嗰啲嘅技巧咧，好多都喺做主播嘅時候，或者嗰個應變嘅臨場嗰個能力係喺嗰陣時 train 到出嚟咯。因為講緊做24小時新聞台，其實當然啊，你話可能你。好好彩地先至可以一日入面淨係讀稿嘅啫，但係大部分時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突發啦， 係啦 ，breaking news 啊嗰啲咁樣樣。咁你呢啲其實有時當然你要有啲嘅要自己做準備，但有部分嘅突發可能你真係完全咩都唔知嘅，咁你就可能憑住即係可能新聞稿得一句啫，啊邊度邊度撞車咁樣樣。咁你就要 一路睇一路講， 一路睇一路講，係啦。 但係聽講你哋嗰啲係有人撳俾你哋嘅，有人話俾你聽講啲咩？ 我依家唔知道。 我都係聽翻嚟嘅啫，我唔知噶。 但我講當年，我咁多年都唔係咯。 哦 ，OK， 係啦，我咁多年都唔係。但係大部分嘅嘢，我想話即係做突發咧，其實唔係突發嘅，好多時都係你。一早已經知嘅，知道可能咁上下，例如美國國情之文，你知道係嗰年嗰月嗰日，你知道自己係要讀嗰某個時段嘅卡士，你應該會踩得中嘅。咁你呢啲其實你平時要自己不斷做好多功課啦，係啦。咁然之後真係好突發嗰啲咧，我記得我啱啱做 anchor 嗰陣時咧。林永恩啦，其實嗰陣時就係 Anchor Desk 嘅主管咁樣啦。咁佢嗰陣時咧就 train 我嘅，咁同埋有幾個新嘅 Anchor 一齊啦，咁樣係啦。咁嗰陣時佢點樣 train 嘅咧？除咗話啊好即係 routine 每一日都會你讀稿啦，跟住執你啲咬字或者分句抑揚頓挫等等之外咧，其實咧佢仲會咧。 佢好有心嘅，佢錄起一啲可能一啲車禍現場，車禍最突發啦啩，全世界冇人會知，甚至乎可能現場嘅記者、現場嘅消防警察都唔知嘅。咁但係你要即刻 present 到俾觀眾睇嘅時候，佢特登錄起呢一啲嘅叫做 raw tape 咁樣樣。咁然之後就 叫你 講，我哋入廠啦，跟住就 play 俾我，你當你自己係一個 cast，你就做出嚟啦咁。嗰陣時嘅 training 係咁樣樣嘅，所以我覺得係。好唔一樣，亦都係其實學到好多嘢。 呢啲喺你讀書嘅時候，其實嚇 絕對冇啦， 冇學嘅。 係啊， 真係係啦。嗱，即係冇咧，你覺得即係喺電視睇住主播咧報新聞嘅時候咧，你覺得佢哋有啲咩條件嘅？你覺得佢哋啊點解可以做到咁樣？你會諗啲乜嘢咧？其實 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就係淡定咯。所以我都好想問嘅就係頭先阿 Karen 都有講，就話你突然間有啲突發嘅交通意外咁，即係譬如有一次我好記得嗰陣時咪話菲律賓嘅 人質事件係咪啊？你講 哇，即係。我哋喺旁人睇到都已经讲唔到嘢， 系啊， 系啦，即系我会觉得做主播、新闻主播系厉害在佢哋要好淡定地 处变不惊， 去话俾我哋听呢一件事而家做紧咩事。即系我想问下 Karen， 你都冇遇过呢一啲事，或者你心境上面你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但系当你 roll gate， 你都要好认真去讲。 的确系， 好难噶噃。 都好難嘅，即係好多時，例如你話人質事件啦，同埋好深印象，即係四川地震嗰陣時啦，又係啦。當面對一啲好大嘅天災或者人禍嘅時候咧，其實個心當然同觀眾一樣，都係一樣好激動。但係要點樣冷靜落嚟咧？即係唔係刀仔吉大髀，但係真係有時你要另覓一面啦。即係。吸一啖氣，可能自己要停一停，我忍住眼，忍住眼，住咁樣。即係我都記得有一次咧，尤其是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印象。總之喺四川地震啦，我記得有隻有個 live 係有個人啦，有個男人啦，被壓喺瓦礫下，就有上半身係出咗嚟嘅，即係係喺度嘅。咁但係下半身已經擲住啦，咁已經唔知道第七日咁樣嗰但佢未過身嘅，咁就等緊人嚟救。跟住咧，咁佢又講咗好多嘢啊，跟住又同佢屋企人嘅一啲嘅説話想講啊，咁樣啦。其實咧嗰一下咧，其實我個眼淚已經係滴出嚟嘅，但係我忍住，即係我，唉，我到依家都覺得好深印象就係咧。我喺度諗啲兒歌啊，定係咩去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哦 ，OK， 收到啦，跟住我就再繼續翻咁樣樣。呢一啲都係一啲幾難忘嘅經歷啦。 咁主播都係人啫，係咪？係嘛，面對啲咁樣嘅即係情形，其實都。都难顶嘅，都真系啊吓，咁啊所以啊呢啲我谂都系要慢慢自己锻炼翻嚟啦。对于我嚟讲咧，即系有时见到啲即系主播咧，或者自己就算系做主持都好啦，遇上呢啲情形咧，就真系有时要啊情绪上面咧要冷静一啲啦。咁同埋咧嗱，你都唔好话就系咩咧，好似你话诶咁读啫，唔系好有难度咧，都唔系嘅。有时你读啲嘢咧，啲我对我嚟讲啊，尤其是嗰啲翻译嗰啲字咧，好鬼巧咧，我唔知要 Karen 你有冇 会啦？ 面对呢啲咁嘅情况啊， 会开头嗰阵时咧，即系真系唔熟啊， 系 好多可能山卡拉啲，或者冇咁港人熟悉嘅一啲嘅 地方 名 啊， 或者系即系外国人嗰啲译名嗰啲咧，你真系会一路读一路震啊，好嬲，好冇信心咁样讲出嚟咁样样。但系到慢慢咧，好似惯咗嘅时候咧，有一个窍门就系咧。要刪咗自己個腦咯，去到一個有啲好似本能咁樣，你望到啲字你就自己會讀到出嚟。咁但係有一個唔好處嘅，我覺得係即係做主播可能對慣有字嘅嘢咁樣樣啦，你真係會刪咗自己個腦就咁， 就咁讀出嚟， 係啦。咁但係呢樣嘢冇真係入去嘅，係啦，可能讀咗成日新聞咧，我嗰陣時開頭都係嘅，放咗工咧好似唔知自己做過啲咩，我知道個。头条啦，我知道可能个 lead 系讲啲乜嘢嘢啦，但个馅系啲乜嘢咧？其实好多时冇乜印象啦，咁系啦。咁然之后，仲有一样嘢就系、是、 出咗嚟啦，依家可能做主持啊，开头嗰阵时咧好惊死啦，即系你 要讲自己嘅 嘢，系啊，要讲自己嘅嘢啦，冇稿睇啦，咁跟住会觉得好冇信心，我要有一啲字喺我面前，我先觉得自己有嗰个淡定嗰个感觉。咁但系依家就系去习惯翻啊，其实我系知嘅啲嘢，俾翻信心自己咁样样去做翻出嚟咯。要 有冇遇过啲蝦碌啊？因为头先听讲话照读字嘅时候，但系直播紧你系好容易会有唔同嘅出错。或者大家的不同部门有协调 蝦碌我想我可能我都试过都那次我觉得好害怕我害怕了几日啊是 几日添 几日因为呢 被人罚的他们 是的没啊但是我那阵时候宁愿被人罚啊 做什么事啊你讲了什么 我报错六合彩好驚啊！ 梗係驚啦嘛，六合彩喎， 俾人鬧死啦嘛， 真係好驚，冇啊，冇人鬧我喎，係咪好驚啊？我覺得直頭冇人鬧我，係咪我即刻俾人炒噶？ 你做咩？你講俾我聽，你貪咗啲咩？你做咗啲咩事？ 嗰陣時咧，啱啱上翡翠台，因为呢我哋嗰陣时个机制係咁嘅，即係24小时新闻台嘅主播去到咁上下佢觉得你 OK 啦先至可以去翡翠台讀啲新闻提要嘅啫。咁但係主要嗰啲新闻都唔会俾你嘅一定係俾返记者咁样啦。係啦咁报新闻提要我记得嗰陣时一定係晚间新闻提要啦。咁然之后呢係我记得好似係有啲贫能定係点样啦。冇喺入廠之前咧，就真係望讀一次自己見到嗰啲 number 冇嘅，咁然之後就真係即刻讀咧，就噏錯咗其中一個 number， 跟住咧自己嚇一嚇，導演應該都嚇一嚇，彈翻去我個樣，跟住再去翻嗰張卡，跟住我就戰戰兢兢話一則更正。剛才的數字那個六合彩的中獎號碼是咁樣讀多次。咁但其實呢我嗰下驚到爆啦。係啦跟住個導演應該都好驚啦。同埋呢因為喺呢一個嘅新聞提要呢佢嗰個秒數嘅限制呢係好緊要㗎嘛因為免費台係啦。咁佢本身就係預啱啱好嘅時間俾你講完嗰幾則嘅消息。咁你突然之間又要一則更正，咁你就係用一個極度快嘅速度去完成佢，所以咧就驚上加驚啦。我記得我驚咗幾日咧，每一日咧翻工咧都諗死啦，今日會唔會俾人照快死啦？乜乜乜咁，後屘又冇嘢，即係可能都更正得切，所以就掹得住。但係咧，我真係好驚自己講錯嘢咯。 不過你都淡定嘅，不嬲多，係啊，俾人哋嘅印象多， 同埋你整定原來同六合彩真係冇緣分。 所以以後都唔好叫你再報六合彩啦。嗱，翻嚟啦，我哋繼續同阿 Karen 都一齊傾下，因為喺網上邊咧，其實有好多關於佢嘅消息咧，又係無端端喊啊，跟住又好多嘢，總之啊，係啦，翻嚟同阿鄭瑞文一齊傾下。 當美軍要開戰時，聽你報許多次，你的嘴角有恨意，或者聲線有含義。跑啊跑，你使我留意所有动荡大事，谁又无辜死于杀死？何以争拗之？提及那七一遗愿的足迹逐寸铺，明白你强忍的笑容为现场骄傲，怀念温。想哭诉，这一生也未用过心听新闻报道，这一刻先知我未来能从新闻中看到。你要变成主播做得好，起码不枉费你辛劳，愿你跟我亦进步。大时代找真理，更必须振作士气。要当主播，却别生气。转眼间已经到零四，三百日会尾，我跟你都见证大事，沦为好知己。让 未为到港，为港的数却像泡汤，然后有几多真相又将调查所讲。其实你若下班动静极狂放，滚石你有否半寒，这一生也未用过心听新闻报道，这刻先关心你仕途，我却衷心的恶好。你快变成主播做得好，起码都知道有公道，能发奋便世上流蚁亦流恋这地方，你我都紧守岗位，哪怕没人在看。 真系唔容易噶，坐到做主播呢一张台， 仲要系有好多时，大家人都有情绪嘅，点样忍住去报读新闻呢？ 系做一个专业嘅系啦，新闻嘅从业员啦吓，即系同我哋所有嘅专业都系一样吓，所有嘅情绪都要放低。当你工作嘅一刻嘅时候，就要非常专注啊！ 系呢首歌咧，除咗个名虽然叫新闻女郎，但系其实所有新闻报道员，我哋都点晒俾佢哋听啦。 冇错，梁咏文嘅新闻女郎啊，今日我哋敏感时刻嘅嘉宾就系佢啊，郑瑞文 Karen。 警方引述去年十二月一篇由民阵联同支联会及二十六个团体去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嘅停止酷刑、尊重人权声明，要求交代联署声明嘅目的同埋原因。警方要求民阵喺下星期三前回复同埋提交有关资料。歐盟證實已經在上星期五就英國阿斯利康藥廠赴運的新冠疫苗短缺向藥廠展開法律程序。發言人說，歐盟一方的理據是藥廠違反預購協議，未有履行協議中的部分條款，亦未能提供可靠的策略確保能夠按協議及時向歐盟提供疫苗。阿斯利康指歐盟的做法沒有好處，強調藥廠方面完全履行協議，會在法庭上捍衛自身利益，又說歡迎任何盡快化解紛爭的機會。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093點，升5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92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9，日元108.1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39，人民幣6.487，英鎊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208，澳元對美元0.781，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96美元，卖出1,778.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条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的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上嚟嘅嘉宾， 晚上10點至12點， 不限。 彭晴、 茉莉、 敏感时刻 人物。 好，繼續翻嚟啦嚇，磨靚我哋敏感人物，今日有鄭瑞文 ，Helen， 係啦，冇錯。咁啊，你主播你都做咗差唔多成十年啦，係咪？ 十年啦， 做十年。咁啊，其中喺網上邊咧，即係有好多關於你嘅消息咧，咁啊都想請教一下你，到底呢啲事係真定假嘅咧？嗱，磨你聽住啦，呢啲事啊，啲網民咧好記得清楚。係。2010年2月18日，鄭瑞文中午報財經。突然之間流下一行眼淚，咁咧就估計佢咧應該係買重貨，所以損失慘。有冇 搞笑？ 有冇啲咁嘅事？ 嗱，以我一個咁穩陣嘅人，連六合彩都唔買，其實我到而家為止我都冇買過股票嘅。 因為咁，所以 喊係啦。抌心點解我唔買咧？ 呢個的確係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啊，有冇蝦碌事件咧？呢個其中係一個蝦碌事件嚟嘅。 點解啊？ 點解係咩事啊？ 其實咧係因為即係你喺廠入邊咧，咪啲燈咧好曬嘅，其實跟住咧隻眼好乾。咁我就喺中間，即係其實財經之前咧係一個 commercial break 嚟嘅。咁我就滴眼藥水啦，咁啊行曬啲嘢喺個台嗰度，即係有化妝袋要攞啲眼藥水。成台都係嘢，跟住咧，就喺度好自由咁樣滴嘅時候咧，啱啱滴完咧，啊，原來導演佢唔記得提我，就仲有三秒就翻台， 三秒啊， 係啦，咁三秒得三秒時間，你滴緊眼藥水，跟住成台都係嘢，你會做啲乜？ 掃冧曬台啲， 冇錯啦，我就橫掃千軍，咁樣咁就將所台上面所有嘢一嘢就掃曬落地，咁但係你係唔會抹到眼水，咁但係呢個已經三秒嘅時間已經到啦，咁所以咧，咁嗰個眼藥水就滴咗出嚟啦。系啦，咁但系都即系多呢啲事，即系我试过滴咗滴眼药水出嚟啦，就啱啱滴完啦，咁试过真系干得滞，跟住成只 con 甩咗出嚟都试过。 哦，咁点睇啊？仲要睇字读心 眼 喎， 单只眼咯， 系 啊， 我系试过咩？试过流鼻水啊，一按 cam 嘅时候，跟住之后个鼻就流鼻水， 好惨啊！ 彭晴同事啊， 我啊， 好惨啊 ！care 嘅时候啊， 咁点啊？ 冇啊，咪扮冇事咯，咪扮你见我唔到嘅，冇嘢嘅。 呢个真系好惊心动魄啊！但系 唔系啊，范导演，希望你唔好俾个大头我，但系嗰个系大头嚟嘅。 系啊，救命！好惨啊，真系， 希望睇唔到，好惨啊， 好惨真系好惨。 一讲出镜好多呢啲咁样嘅哈碌嘢， 系 仲有要阿 Karen 澄清嘅，嗌错名嗰次，2014年2月21日读香港早晨，你被拍到林小珍就叫咗盘翠爷，咁你两个喺度爆笑，系咪真？系咪你哋两个唔啱啊？所以嗌错名。 嗱，其实咧嗰日我好记得系应该8点钟个卡士，咁啊香港早晨6点半开始，佢唔系第一节。互相打招呼嘅，因為我節節都會打招呼。 係啊係啊， 可能佢咁啱之前可能做咗啲乜嘢，做緊啲嘢，咁然之後失咗神，因為佢多數都拍阿片嘅，係啦，所以即係一擰過嚟咧就衝口而出，有時都會噶嘛，其實都係。但係其實咧，嗱，即係我同阿盤咧係好 friend 嘅，我哋大學佢係我大一年嘅師姐咁樣，所以我哋係好 friend 啦。咁跟住就至於我哋呢件事啱唔啱咧，我可以講係唔啱嘅，真係即係 有冇俾人 專業嘅主播梗係唔可以咁樣樣啦，係咪先笑有。但是真的忍不到那一下，那有些什么做呢可以其实呢那段时间导演都帮了很多。 嗯，怎么 其实呢大家如果真的有留意那条片细心分析呢，那么会有三条叫做 teaser 啦，很短去住片的，那么见不到我们的样子，忍不到。那然后呢差不多要按样正式头条的时候呢，那导演在耳仔那里大喝我一声骂我。是啦，跟住我就即刻收到了。 嗯， 又头条开始之后我就冇再笑过，仍然都系我记得头条系一啲即系好似外电嘅，有啲唔知外国嘅有啲冲突有流血事件嗰啲，我冇笑噶，系啦，即系收得住。但系导演系真系好紧要，因为佢嗰下将我嘅心神勒翻转头啦，系啦咁。 因为见到你哋其实都要维持一个好正经嘅，好严肃少少啦，系啦，正正经经嘅形象好紧要啦。尤其是你嗰阵时做嘅大台啦，系啦，好严谨噶嘛，对你哋嗰啲。外貌啊， 仪容啊， 发型啊，仪容啊，系咪啊？表情嗰啲都执得好， 系 好劲噶， 都是的，即是会 comment 这些东西，一定 是不是不可以染发啊那些的， 不可以染发，我十年没染过发了、真的，跟住所以离开了之后即刻染发 好似聽好多女仔都係咁， 同埋唔可以戴吊嗰啲耳環咯。 哦， 係啦，因為好即係可能太大頭啦，係啦，好 distract 啲觀眾，會忍唔住望咁樣 嘅。係 係啦，咁但我覺得都合理嘅，其實。 係，我記得男主播啲髮型好要求高噶嘛，好似嚇都聽講。 係啦，係啊，即係唔可以橙青啊嘛。 係啊， 同埋我想問咧，多唔多人咧？真係上半身咧就好端莊，跟住下半身真係 短 著短褲嗰啲，係咪真係㗎？ 其實咧。唔係嘅，因為有時咧，即係其實有啲記者可能約訪問咧，啲嘉賓都會嚟公司噶嘛，咁我哋係一個即係 open office 嚟噶嘛，咁大家都會知道啊，都唔想有嘉賓嚟做訪問嘅時候，見到真係哇上身好市正，下身短褲啊、熱褲啊、波鞋、踢拖。冇嘅，其實係啦，即係都係主要係正經為主咯。 係個個都係咁嘅，著曬成 set 嘅，係 啊， 真係好少嘅。 係咯，你見都係啦，都係 除咗 weekend 係啦 ，weekend 有機會牛仔褲嘅，係啦，係啦， 牛仔褲就會。 但係即係如果短褲熱褲真係我好少見到有咯，係啊係 啊係啦。咁啊，仲有一單係啦，講埋呢單啦，哎呀哇，打風嗰次啦，阿莫莉發生咩事？2017年7月 哦， 嗰劑係啦，熱帶風暴蓮花襲擊喺香港，咁啊話7月9日你朝早做主播，咁啊天氣嘅應該係呢個 天文台嗰邊嘅科 學主任係啦，講天氣嘅時候，突然間好似聽到有打嘆氣嘅聲音，哎呀佢穿過咗香港啦～ 是啊，我这个又是我不啱啊，其实就是。 为什么未删你支咪啊？ 是啊，跟住我又不知道、 啊。那其实你不知道是正常的、啊。 那、啊、但是如果我警觉一点的话呢，都应该要按住个 mute 掣咯。 哦， 所以我都是有我的责任的，我觉得。 但你就即是当时真的哎呀 是啊， 风啊要当风啊。 因为呢其实很搞笑的，即是我。對於某啲新聞咧，都真係 好中意， 好中意嘅。我真係會好留意去睇嘅。 嗯， 我好記得嗰個風，佢咧就之前嗰個路徑咧唔係咁近香港。咁、但係去到嗰日朝早咧，見到即係科學主任呢、這個係第一次出嗰條片嚟嘅，即係。系啦，系啦，第一次 Q 出嚟播出街咁样样，跟住所以我就哇，佢自己好感叹嘅，哎呀，佢穿过咗香港咁。咁但系我真系唔啱嘅，呢个都系唔 pro， 我觉得。 咁李先生都系啦呢行啦， 系 摄影师啦，系咪即系好似话你啱啱做 intern 嘅时候，系咪就认识咗？ 啊，有做功课， 有啦，记得啦。喂，嗱，莫莉真系好紧要，记者同 cameraman， 即系同嘅 cameraman 同个摄影师咧，真系并肩作战啊！我见你哋出去做做採訪嘅時候咧，係啦，咁啊，因為好多器材啊，拎住好多嘢，又等，咁同埋係好，其實係多人嘅，有時你要爭位啊，當嚟， 係啊， 所以 係啊，係啊， 遇到天氣唔好嘅時候，仲大件事，尤其是落雨啊， 落雨， 係咯， 係啦，就係你咪落個場雨啦， 係啦，就係落嗰場黑雨啦，咁就搞掂咗啦，都唔係嘅，未嘅，嗰陣時係第一次認識嘅啫，即係喺一個橫風橫雨嘅下午，咁 做啲咩嘢啊？ 做其實係做这个旅游业议会的访问 哦， 是啦，咁其实呢是落车在车后面攞架撑行条路上去咁解嘅啫，不过冇得担遮囉，因为你攞住啲嘢好重咁样，即係我要两只手攞脚架咁样，咁佢又咩 crew bag 仲有个机咁样，咁 哇係咁朝头諗囉， 朝头諗着雨褛囉， 係 啦，着雨褛囉，咁但係其实唔係呢一个位置觉得所谓他著其實唔係， 我保護你好 man。 唔係啊，其實咧，我同佢咧喺拍拖或者醖釀拍拖之前咧，其實咧都唔係好覺得醖釀。我哋成日通常傾電話咧，都係講翻嗰日嘅工作嗰啲嘢啊。咁然之後，甚至乎可能拍咗拖之後咁啦，好多時會都係同啲同事一起聚會啦，同埋佢會講翻佢可能出去駐外啊，或者係喺外地採訪好多故仔俾我聽啊。咁其實呢啲都係。真係好向往嘅嘢咯，尤其是你個背景係我當其時係做緊主播， 你冇得出去， 我冇得出去，困 住喺個廠度。 係啦，我真係好想出去噶嘛咁。咁如果我有機會做記者咧，哎呀，我都想去 Outpost 啊，我都想去駐外啊，我都想做呢啲等等各樣嘅嘢咁。 你之後都有去廣州啊？ 有係之後咯。咁所以我覺得係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興趣、共同的語言，就是對於這個行業，即是其實有一種情意結，我覺得 一種熱愛， 是啦， 所以房屋工都可以繼續講一下一世界大事， 是啦， 即是啱傾的嘛，這些事最重要都是啱啱先， 是啊，但是我們其餘的就沒有任何共同的興趣，甚至乎你不要說變成夫婦變成情侶，甚至是朋友之間呢，那個關係都零舍強勁的，我覺得是、即到現在我已經離開了三年多樣、我都還是即見到班 crew 呢，我都想攬埋去那隻腳是啊，你真的覺得哇，一世朋友、我們即捱過幾多個飯盒、幾多個風風雨雨、那種個感情是冇得比，真係 並肩作戰，大家一起 是 不過就做了十年到了、是嗎？咁跟住都是因為 BB 所以就離開了呢個崗位了， 係喎、 好唔捨得啊，其實 好唔捨得。 咁但係你抱住 BB 的時候，其實都能夠都可以升任到你的工作，咁、反而點解係啦？ 所以 係啊， 我就覺得我 決定咧 睇輕咗。我真係到陀緊嘅時候咧，甚至乎我有啲上司啦，或者有同事咧，同我講：喂，你有冇諗過咧轉 part time 啊？咁樣，我覺得點解啊？點解我要轉 part time 啊？喜歡嘅工作同我嘅人生係同一件事嚟嘅喎，我覺得係咁樣嘅，係啦。咁然之後，其實講緊都去到 BB 成歲半嘅時候，先真係正式離開啦。咁佢頭一年咧，我屋企仲冇工人添。 哇， 系啦，但系就系喺头一年咧，又冇工人啦，两个小朋友即系好多生理需要，你知道初生都好难凑， 好难凑， 系啦，同埋其实难凑之余咧，我喺中间 miss 咗佢哋好多嘢，佢哋第一次转身，第一次叫妈咪，第一次企，第一次行，我全部都 miss 晒，即系当每一次 miss 一样，每一次 miss 一样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唔得啊，我想追翻啲同佢一齐嘅时间咁样。咁所以就其實又唔捨得份工啦，當然咁咪一路都叫做揾住工，又一路做住，一路揾住工，又拖下咁樣。咁結果就去到佢歲半嘅時候，就即係轉咗做公關咯。咁咁之後嘅故事就大家知啦，一開頭嘅時候講咗啦，就係咁咯。係 記唔記得咧？小朋友係邊一件事先令到你最強烈地唔得啦？我真係要放棄我嘅興趣啦。 我諗係第一次行咯。呢一件事耿耿於懷到我之後咧，有一次出去即係做一個節目咁樣樣，啱啱係講什麼是快樂，咁去咗一個地方哈薩克咁樣啦，就睇到當地人咧嘅都係一個好快樂嘅國度嚟嘅，其實總之就咁，其中有一 part 咧就係、原來咧當地人咧會對第一次識得行路嘅小朋友有一個儀式嘅噃咁樣樣，咁然之後就。我事前我完全唔知呢样嘢，总之我一去到嗰度咧，我就由头喊到落尾，不断啪咁样缺题咁样喊出嚟，即系一个好大嘅遗憾啊！对我嚟讲系，尽量摄多啲时间。 你好享受做妈妈嘅身份啊， 好中意我的志愿添啊，其实。我唔知道，我如果讲做记者系我中学嘅时候就已谂嘅嘢啦，可能做妈妈，可能系我更细个嘅时候，我见到我妈咪、我想做一个好似我妈咪咁叻嘅人啊，咁样 系啦，莫莉即系做主播，俾人哋一种好优越嘅感觉，系都系觉得系啊，靓啊，系啊， 有内涵啊， 系啦，系咪系咪净系咁样咧？你觉得 Karen？ 我觉得唔系，即系其实做主播都有好多难嘅嘢嘅，咁但系。我其实从来都冇觉得优越噶，我反而系觉得更加要去谦卑啊。因为你对住你嘅受访者或者系你嘅社会大众，你系需要去 serve 佢哋。其实， 不过而家成个大环境都唔同咗啦，做呢行都可能有啲压力。 系啊， 咁而且嗰传媒机构俾人哋嘅印象，可能亦都有啲特定嘅谂法啦，咁样啦。 系啊 ，Karen 点睇呢啲即系转变咧？嗰个公信力，即系好似又唔同咗咯，系嘛？ 我都觉得好唏嘘，其实即系好老实讲，而家咧就喺香港做传媒系好难做啊。其实即系竞争又大，亦都有嚟自唔同方面嘅压力啦。咁但系我都。仍然相信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无论哪一个台或者是媒体都好，其实他们都仍然有很多有心的人去 去堅持緊一啲嘢咯，我覺得係咁樣。咁、我希望嘅係大家仍然都係要去支持，俾到支持呢班人咯。 嗯， 即係唔好覺得哇，連外人都咁樣睇我，咁佢哋一班有心嘅人更加心灰意冷，就更加快走。 有冇人你我咁我都聽過，因為都有啲人見到。即係唔同喺唔同機構裡面做人，你假嘅，你講啲嘢唔係嗰啲嚟嘅，係、啊假新聞嚟嘅，佢哋係啊講呢啲嘢，佢好心痛啊，聽到呢啲説話，我唔睇你個台啊， 係啊會 嘅， 好心痛。當你知道佢入邊前線嘅人唔係咁嘅時候咧，都真係 解釋唔到啊， 有口難言， 嗯， 係啊、 嗯， 所以。系咯，即系我觉得当然观众啦，或者系读者有佢哋嘅选择。我支持大家系用自己嘅力量去，用一个行动去叫做投票，或者去做一个选择，去反映嗰件事。我系赞成呢样嘢嘅。咁但系系唔系代表你出街要贬低或者去闹嗰啲前线嘅同事咧？咁样，系咯。咁呢样嘢系觉得。好心痛咯，即系有时见到啲旧朋友都会即系同佢拍下膊头咁样，但系都冇咩好讲。其实大家好明白 明 嗰个情况咯， 系咁，所以而家轻松咗会唔会即系已经转咗个跑道啦，唔同嘅岗位啦，即系所谓嗰啲叫斜杠 斜杠 族，系斜杠族。 系我谂我。幾個如果齋講工作的身份，我仍然都是最喜意做醫療方面的公關、或者是主持等等的工作，因為這個東西是最貼近我之前做的事情。 走到現在，即鄭瑞文，即現在人生的優先的次序是不是都是家庭、 是啊、 家庭為先？ 是啊， 我想說 左右仔 是啊。昨天我跟我老公即看緊即你給我那些大概問題這樣，跟住說到這一題的時候，我老公就跟我說、你一個字形容啦，到DULL 為 因為其實咧講緊真係我同佢識咗十幾年啦，咁即係一齊咗十幾年，係啦， 初戀嚟噶， 唔係第二個男朋友咯， 係 係啦。咁但係佢由識我嗰一日咧，佢已經知道我係家庭為先嘅人嚟嘅， 睇唔出係嘛？佢咁要跳出嚟， 係咯 係咯，去闖嘅一個人竟然家庭為先， 係啊係啊，即係好。極度黐家嗰啲嚟噶，就算拍拖都，譬如唔係去我屋企就去你屋企，我哋一齊食飯咁樣啦。咁到而家當然更加係啦，係啦。總之我做所有嘢，就算我做工作又好，乜嘢都好，其實係就係攞嚟 support 我嘅屋企咯。 我咁聽你咁講嘅話，你同你老公應該就算做嘢時候都好少摩擦㗎，係咪啊？ 唔係，咁一定有摩擦嘅。咁但係例如做嘢，以前做嘢嘅時候咧，好少摩擦，因為我哋好少一齊做嘢嘅。我哋特登或者盡量可以嘅話，我哋都唔安排一齊。即係例如你話啊，住外咁樣樣啦，大家係其實舉手㗎嘛，梗係拍到個自己 friend 嘅，咁啊仲開心啦，係咪？但係我哋就特登，例如佢住京嘅時候，我就住廣州咁樣。分开佢、因为我哋唔想即系有少少避嫌嗰个感觉啦，系啦，费事哇，万一甩咗单嘢，啲人就话喂，你哋挂住拍拖啦，两个人咁样，我唔想咁样啦，所以我哋有特登有个意识嘅，就算啊。结咗婚啦，仲方便。其实点解好想结婚？因为觉得方便， 可以成日见， 可以成日即系唔使特登约啦，喺屋企咪见到咯。 好笑。 咁但系都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就成日翻啲拍手间嘅，即系我要起身翻工嘅时候，佢就放工翻嚟咁样。大家就好少见到大家系直立嘅一个状态咯，或者坐喺度嘅状态，通常见到大家瞓咗喺度咁样咯。 啲仔好锡你 喎， 系咯， 锡我， 系啊，锡到出口喎。爹哋有冇呷醋咧？ 爹哋啊，爹哋都唔会嘅，其实佢唔会呷醋，佢仲成日话：，我特登扮演一个衰人嘅角色，就系想等佢哋可以即系团结啲保护你咋咁样。 系，喂，讲嚟听下，我知道，即系成日好多呢啲咁样， 好多呢啲 事发生 啊。系啊，即系其实讲紧，例如上个礼拜咁样啦，即系夜晚喺屋企食饭咁，然之后小朋友就唔可以食辣嘅嘢啦，咁啊，爹哋好中意食排骨，咁豉椒排骨，咁小朋友就分开半碟就唔落呢个辣椒丝。爹哋嗰碟辣椒有辣椒嘅咧，就剩翻一粒。咁然之后爹哋就话：，妈咪你不如食咗佢啦，帮手咁样，我好饱啦咁。咁我话：，好啦，咁我食啦。点知一食咧，我又唔好食得辣，咁啊， 即刻飆曬眼水咁樣樣啦，跟住細佬好嬲，佢係其實嬲到喊，我話爹哋你真係好衰啊，你點可以咁對媽咪？你點可以叫媽咪食噶？你真係好過分，好過分，我憎死你啊！咁 哇， 係 你個仔幾多歲啊？ 5歲， 5歲、啊， 係啊。跟住咧哥哥咧就比較溫和啲啊，佢就勸細佬，細佬其實都唔係嘅，爹哋都唔知道媽咪食唔到咁辣嘅，你唔好咁嬲啦。咁大家一齊喺度勸，但係跟住我就覺得好好笑啦。跟住仲有就係、是例如。即爹哋有时咧会特登扮衰人啦，就话我系坏蛋咁样，我要捉妈咪咁样，跟住咧啲细路咧就会无论喺边都好咧，都会冲过嚟咧揽实我啦，系啦，即到呢样嘢呢个戏码到而家仍然会上演咯，咁系几搞笑， 咁佢哋咪唔中意爹哋咯，会唔会啊？ 佢哋佢哋咧，爹哋都成日问佢，你中意爹哋妈咪边个多啲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哋又好醒嘅，对住爹哋就话，两个我都中意。 哇！ 系啦，咁当然暗砍咧，佢就即刻喺我耳边讲，妈咪，我同你讲个秘密啦，我净系中意爹哋一，中意你265,945。 哇！ 真系好搞笑。 今晚學到嘢啦，所以唔係 啊， 記住愛一定要說出口嚇。咁啊，同埋好開心啊，就係 Karen 係一個好幸福嘅人 啊， 恭喜你， 多謝， 要多謝你 ，thank you。 2, 3, 5, 6, 7, 2, 3, 5, 6, 7, 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 哇！聽到咧，鄭瑞文咧同佢老公咧既平淡得嚟，有幾咁 sweet， 幾咁恩愛咧，哇！羨煞旁人啊！ 係啊，你知啦，即係戀愛嘅時候咧，咁啊梗係開心好甜蜜啦。咁但係咧，你會感覺得到咧，即係 Karen 同佢先生咧保持熱度啊。今晚啊 ，Karen 嚟嘅時候啊，其實佢先生啊車佢過嚟啊，仲等緊佢添啊。 係啊，仲要下晝嘅時候先至同啲小朋友放完癲。 係啊，嚇，即係啊，非常幸福嘅一個女孩子。 係呢首歌絕對就係好多。女士们都向往的一个感觉或者一个生活，而家就话俾你听，郑瑞文而家都已经系呢一个生活啦，100层楼的家。系主唱嘅系 Gigi 梁咏琪， 系啊，多谢 Karen 啊吓，咁啊一阵间我哋都仲揾多一个吓、我哋嘅好朋友出嚟吧吓， 系塔罗 Rainb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卫生署接获医管局呈报一宗死亡个案，据了解，死者是医管局九龙中联网一名医生，他在离世前10日曾经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卫生署话，呢名63岁男子本身患有高血脂症，本月16日在九龙医院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接种后逗留观察期间冇不适记录，今晨在屋企抽搐之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无效，今早离世。处方会按既定机制将个案交由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并向死因裁判官呈报个案。暂时未有临床证据显示个案的死因由疫苗引起。观塘海滨音乐喷泉暂停开放，康文署在回应传媒查询时说，昨晚发现音乐喷泉和互动嬉水区的池水怀疑受到碱液影响而导致大量泡沫出现，署方会继续加强巡视场地，确保设施运作正常和适合市民使用。观塘海滨音乐喷泉目前已经被围封，署方会排走池水和彻底清洁，并暂停喷泉表演，直至另行通告。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本星期三起，每日傍晚六点半将有一个围绕未来选举制度的节目在港台电视31台播放，会由他邀请不同界别分组的嘉宾对谈。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话，节目名为《选委界别分组面面观》，会以对谈形式和来自不同界别的嘉宾探讨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欧盟证实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就英国阿斯利康药厂附运的新冠疫苗短缺向药厂展开法律程序。发言人说，欧盟一方的理据是药厂违反预购协议，未有履行协议中的部分条款，亦都未能够提供可靠策略确保能够按协议及时向欧盟提供疫苗。发言人强调，是在27个成员国完全同意和支持下，代表各成员国采取行动。又指各国的关注是药厂能够迅速出货，确保欧洲公民可以取得本应获接种的疫苗。阿斯利康指欧盟的做法没有好处，强调药厂方面完全履行协议，会在法庭上捍卫自身权益，又说欢迎任何尽快化解纷争的机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76点，上升3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191点，上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8.1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98美元，卖出1,778.3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气我取，因为真系好啊嘛！ 有些异性气息都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心换背气清，太多喊声现声，听不见雪落有声，请阿英世道不见得太平。 Tommy 呢首 demo 一开始咧就系作俾其他歌手嘅，但系种种原因底下，对方最后冇采用到。到佢做自己嘅 solo 作品，佢仍然好喜欢呢一首歌 chorus 嘅 hook， 于是决定重新编曲，人气我取。作曲何家美 Adrian Fresh Life 嘅 Lock Out， 填词有陈志林，编曲 Tommy Why Not Adrian， 监制亦都系 Adrian。 从一点鲜血肉身遗留，你走的手伴的眼睛。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何家明《生存模式研究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烧又唔会烧到好高嘅微烧。第二针嗰个反应会犀利啲。嗱，咁呢啲副作用咧，通常打完针之后嘅一两天会发生，一般系轻微，就一两日就会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魔莉，敏感时刻。 塔羅 Ringo， 嚟到最後一集嘅塔羅 Ringo 啦，你好啊！不过唔紧要，我哋私底下再继续食饭，继续系好朋友嚟嘅。 当然啦， 系啦。咁啊，今日 Rainbow 咧，虽然系最后一集啦，但系咧，其实咧有好多嘢都好想再话俾我哋听。另外咧，就系呢一样嘢，我会觉得，叫做行翻一个原点啊。因为其实有阵时一个原点，我哋都未必可以好清楚或者了解晒佢本身嘅嘢。今日Rainbow 喺呢一集里面就同我哋讲啦，就系讲翻十二星座同埋十二生肖嘅一啲古仔。 啱啊，有一个古仔我觉得几得意，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咁有一班欧洲嘅贵族啦，佢就同中国人一齐食饭。佢就问：点解你哋中国人咁奇怪，又要跟动物噶，又属狗又属老鼠，点解唔系高贵噶？我哋金牛啊，点样靓法？ 跟住其实佢金牛都系动物啊， 冇错， 加金落去啫嘛。 佢哋觉得仙女座啊，咁样啦，就 双子座都系人嚟噶， 神嘅动物， 神嗰啲，神兽， 神兽嘅动物咯。咁然之后咧，就是、有个中国人就话，其实你哋究竟明唔明？祖先是怎样样将生肖想的，两两相对六道轮回，体验了我们祖先的期望和要求的。 即是告诉他，我们的祖先其实都有很大的想法的。 没错。那呢，其实首先譬如可以讲一下，老鼠和牛其实很夹的。为什么呢？老鼠代表智慧，牛代表勤力，有智慧和勤力紧紧合在一起，才可以成为小聪明。你如果不肯动脑筋，你就会变成蠢。所以这一组的期望是希望你懂得要求自己，亦都懂得将你的要求变成事实。 即是我们就会话返俾外国人听， 点 解会揀老鼠啊？唔係因为佢就成日偷食。 冇错，因为佢聪明。 係啦。 咁好啦，第二组呢就係、是、老虎同埋兔仔啦。 係。 因为老虎代表猛兽啦。 係啊。 兔仔代表谨慎。 一个最其中一个最恶嘅，跟住又其中一个最温柔嘅摆埋一齐。 胆大心细啊。咁所以呢，其实呢佢就係讲緊，当你哋两个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哋要表现出谨慎，再加上勇敢，我哋先可以做到最完美嘅决定。 哦，就咁样同翻佢讲啦。 冇错啦。 哦，但大前提就係要嗰个欧洲人其实佢属咩生肖，先至可以同佢解释呢样嘢。所以佢都会觉得我哋哇咁把鬼讲啲嘢。 所以一阵咧，我哋就会话咩生肖同埋咩星座其实夹系夹啲嘅。 哦，即系有分嘅。 有分嘅，同埋其实会话啊，你喺呢一年出世嘅呢一个星座会更好嘅。 咁、不如讲下呢个啊。 好。 系咯，即系因为我觉得，喂，啲人成日大家都会一系新年嘅时候就睇生肖，一系就睇星座。咁其实好少人系一次过讲晒两样嘢嘅，我都觉得今日 Rainbow 就一次过讲晒两样嘢啦。 冇错，嗱，其实喺中国都有占星嘅，不过咧，我哋嘅占星咧就用术啊，用十二天资同地支去做。咁其实咧，白羊座咧最适合就同狗一齐噶啦。 白羊座，咁如果我系白羊座，再加上系狗年出世，咁会点啊？ 咁啊发啦，因为有一句说话叫猫来穷，狗来富，你就系最旺最富贵嗰只狗啦。 哦，即系狗年里面最劲嗰样啫。 冇错，佢有火星嘅战斗力，有白羊座嘅积极向上，仲有 狗嘅果断追求理想，坐强赴约， 嗯、 而且仲识奋斗，力争上游，仲唔系铺路皮唔系咩咩站路头角嘅人。所以其实咧，如果你系白羊座而属狗咧，你就系特别旺嘅。 嗯， 咁第二个就系金牛座， 系 你有冇识金牛座嘅朋友系属鸡噶？ 哇！你而家即刻咁样问咧，真系好难去计， 好难估啊， 好难估噶。唔知道有冇 ？OK， 金牛座都多 friend 有嘅，即系都多 friend 嘅。但系你话喂佢属咩生肖，真系好难计。 OK， 咁因为咧金牛座咧就系、是。金星维纳斯女神的守护星啦，咁、其实咧佢配鸡就最啱噶啦，代表高尚、纯洁、圆满同和平，代表外柔内刚，哇，美女嘅化身。 系， 当然啦，男仔就系男神嘅化身啦。咁但系咧，佢新有句特别嘅说话咧，就系、是、叫鸡叫了，天亮了。所以咧，如果你系金牛座，仲要属鸡咧，你系特别醒嘅个人，好清晰知道。啊！我的目标是什 么？ 是用美色诱惑，或者懂得用自己的漂亮的一面去包装这件事，那是包装里面最高招的。 但会不会反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太目标化，每一样东西都觉得目标 为主要的？ 不是我说的。 哦、oh, ，OK， 好彩啫，好彩啫，理身理身， 系 好啦，跟住第三个星座遇到双子咯噃。 可惜你唔系属猴啊，因为咧，如果属猴咧，就有句说话叫俏皮猴称霸王，咁、就代表咧，其实如果系双子座，仲要属猴嘅你咧， 我觉得佢好辛苦，一定个脑一定癫。 冇错，因为语言能力强啦，随机应变啦，推理能力强，但系呢啲人咧就会超级缺乏恒心，因为太变得犀利啊。但系好快学以致用嘅、 哦，反而我以为佢直情完全唔使瞓觉，跳跳咋，跟住身边啲人完全一定无所适从添。 我知道有一个语言学家系咁样配答嘅， 哦， 即系佢哋会特别喺语言方面上面有佢哋嘅天赋，可能听下首歌已经识会咁样咯。好啦，跟住就到巨蟹座啦。巨蟹座咧就系洋洋得意，咁啊即系代表属羊啦。其实咧巨蟹就月亮啦，所以系防卫心、复仇心理强。 哇！ 但系咧佢 复仇心都强添啊， 冇错。 佢劲啲定系天蝎劲啲先？如果合埋嘅话， 如果佢合埋就真系冇得输啊！巨蟹配羊，因为佢念记仇，十年未报。真系冇乜所谓， 系， 而且咧佢模仿力高，而且要最咧系咩咧？用母爱、用敏感嘅情绪拉动其他人嚟攻击你。 我好似识得一个人系巨蟹座，仲要属羊嘅。 O、okay, K， 就 等我翻去 search 下，到底系咪真系先？好彩佢嘅敌人唔系我， 系噶，如果唔系就惨啦。好，咁狮子座咧最配就系马啦。咁咧就系龙马精神八骏图，咁就代表光加热嘅结合体啊。代表你有创造力啦，有精神啦，善良啦，正直啦，明朗，但系内心就相当孤独。嗱、呢种人咧就真系好惊你睇我唔到啊。佢会喺你前边跑来跑去，走来走去，好惊你留意唔到佢嘅。而且咧，佢呢种人咧就会好识得有王者嘅威严，无论系。大地座脚下嘅感觉啊，定系速度上都系王者嚟噶。咁啊，跟住到处女座啦。我识一个 系 处女配蛇， 系 哇，细心看穿未来，而且有周密嘅计划。 哇， 冇听落去好似 精密嘅计划啦，又周详啦，谂啲嘢， 仲要 处心积虑， 仲要最重要系 咩咧？ 系尖锐嘅批判能力。 哇！即系面精啦， 你解读得唔错。 不过处女座啲人有好多人都成日讲话，其实佢哋都就面噶。 但系如果 我听过噶， 啱啊！但如果佢配埋蛇，佢直头就系将你嘅梦想幻灭，将你嘅美丽摧毁。 喂，但系佢面啲定狮子座面啲咧？ 咁梗系。处女啦，狮子嗰种面系，因为你踩到我，我先搞你啫。 系 你冇踩到我，我放过你噶。 哦， 但系处女座就唔同啦，呢件事唔公平，我都出声啊。 哦、即系唔关佢事都出声嘅。 冇错。 哦， 好癫。 好彩我少处女座啲 friend 啫。 我识一个真系好恐怖，我俾佢 train 咗十几年，我每一日都赞佢嘅。 靓妹， 唔系，系我一个 best friend。 哦、OK OK。 咁跟住咧就到天秤座啦。嗱、大家估唔到啊，天秤座啊，大家都觉得啊，佢好平衡啊，好理想啊。如果佢撞到。龙啊， 就腾云驾雾变富贵龙啦。 嗱， 佢嘅有钱咧就同第一个唔同，白羊座嗰个唔同。 嗯， 因为白羊座咧就只系有钱啫，佢系一定有楼有车有美嘅退休生活。 哦，美好嘅退休生活， 美好嘅退休生活。嗯、所以咧，如果你系属天秤座，然之后仲要属龙咧。咁就發達啦。 OK， 好啦，快速講埋之後啦。 好，跟住天蠍座咧，就係、是、小兔爺跑滿山，所以如果你屬兔咧，你就會有觀察人世嘅能力啦， 嗯、 舉足輕重嘅精神啦，同埋潛藏好大嘅忍耐力。 嗯， 如果你係人馬座咧，就係、是、配虎啊，所以即係森林中嘅森林之王。 係、嗯， 你有好強嘅能力咧，去警惡情奸啦，而且咧你仲會係。好得到貴人賞識同埋老細賞識嘅，好適合自己做生意。 嗯、 如果你係山羊座啦，就係、是、牛話牛說牛字句，即係好忠誠、好負責任，嗯、但係冷漠孤獨，而且堅定，脾氣就真係暴躁啦。 嗯， 跟住咧就到水瓶座，如果你係水瓶座屬鼠咧，就係、是、最有智慧。最叻最有口才嘅，而且咧仲会俾人嘅感觉系翩翩公子添。 哦，十二星座再加埋佢哋嘅十二生肖，就仲有最后一个啦。 冇错啦，咁就系双鱼座就配猪，咁咧佢咧就代表猪龙入水啊。所以但系咧佢系帮屋企人啫。 嗯， 佢 即系朋友就唔得啦。 冇错， 咦，做家族生意咯。如果咁讲， 得噶，因为咧。你是非常适合去帮身边的人旺夫旺老公啊。 哦，咁啊，终于都讲晒啦。咁啊，十二生肖同星座的配搭啊，一阵间咧 ，Wingbo 翻嚟就会同我哋玩心理测验。呢、這个心理测验咧，系我觉得非常之好嘅、 嗯。 每无论你系几时玩都好啦，都系一个希望嘅开始。明天会唔会更加好呢？有四只牌摆咗上去我哋社交平台度，一首歌翻嚟 ，Wingbo 解答大家。 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都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我吧，平庸着穿花形态，分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亲口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事着穿花神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眼睇，好感证实全用晒。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到扮作乖，不敢声出怪男孩，任事物将我活埋，重拾内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着花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亲口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事着进花神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眼睇，好感证实全用晒，容许我令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塔罗 Rainbow 时间。咁啊 ，Rainbow 今日咧就同我哋讲啊，明天会更好啊 ，A、B、C、D 四只牌喺度啦。咁不如咧，我就讲第一只牌先啦。第一只牌一个好似教父咁样啦，揸住咗一把剑咁嘅，坐咗喺度，好型。哇！佢完全有白头发，好似白胡须，后面直情有个太阳射住佢咁样嘅，好鬼靓仔。 啱啊，因为佢就系皇帝啦，所以如果拣 A 嘅朋友咧，其实只要你相信有自己嘅信念啦，有目标啦，其实你一定会明天更好，而且仲要系权力上、啊、你会变得更好，你会得到更高嘅权力啦，或者老细嘅滋润啦、挚爱啦、嗯，所以会更好。而且抽到一只牌啦，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发挥得更尽呢？就是每个月都想一些小的计划或者小的目标实现它、 嗯、 令到自己的运气变得更好。譬如我希望今个月减两磅，那都是一些小的目标，只要成功了、嗯、你的皇帝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 是，那我想问一下，即是刚才你有工作运、嗯、那其他运呢，即是譬如爱情啊、事业 没有抽到， 生活啊，我全部都不知道的。 因为呢每一只牌都有它一个方向明天最好的地方。 哦，那就是这个皇帝牌就代表你事业上面就好 最好 了。哦，明白。好啦，跟住到第二只牌啦，咁啊，头先工作最好啦，第二只牌好似要小纪念咁。 啱啊，因为呢个女仔着咗一条好靓嘅公主裙啦，揸住一个魔术棒啦，而且咧啲头发系金色嘅，挛毛咁，有好多只老鼠，有南瓜。令我哋谂起咩啊？就是、Cinderella 里面嗰、那个。嗰个魔术女人啊，咁、 嗯、 其实咧呢只牌咧就叫魔术师啊，咁、 嗯、 我就系拣 B 嘅，所以我哋大家都最好系咩啊？心想事成， 哦，即系呢个大众牌， 冇错，嗱呢、這个系真系打不死 啊， 呢个系最好嘅，咁我就抽咗，喂，咁我点样可以更好运啊、 嗯？ 其实咧人际关系咧就系你嘅王牌，所以今年咧揾多啲人同你一齐合作啦，或者问多啲人唔同类型嘅意见啦、 嗯， 今年都会更加顺畅，明天就更好啦。 哇，即系正呢、這个超级王牌啊 ，A 四。A4牌咁就系第二只嚟嘅小纪念牌，到第三只啦，第三只有一个好型嘅男人，佢揸住咗只鳄鱼头，个鳄鱼头好似喺度弹吉他咁揿住佢嘅，咁跟住咧又揽住咗只狮子，应该系狮子嚟嘅，咁呢一个人后面就应该个背景似系森林入面，咁佢又点解咧？ 其实呢个就是女人嚟嘅， 系咩？ 不过佢嘅头发比较 wild 少少， 浪客剑心咁嘅样喎， 有啲似， 系咪？系咪？ 嗱，佢咧就系力量啦。咁其实嗰只狮子咧就系、是、一只鳄鱼扮嘅猛兽。 嗯， 咁所以佢就会话俾你听，无论系陆地定系水里面嘅猛兽，你都控制住力量，就代表嚟紧你会百战百胜。 嗯， 无论系嘈交啦、爱情啦。同人際關係嘅一切事情，以你嘅智慧就可以解決， 哦、 就會得到你想 turn out 你要嘅結果啦。 係，即係呢一隻牌嗱，頭先嗰只小紀念牌就是人際關係令到幫到你啦、 嗯。 今次呢隻牌就是因為你嘅腦袋、你嘅急財、你嘅智慧、嗯、令到你自信喎，係咪咧？ 可以咁講，因為另外一隻配合嘅牌咧就係寶劍九啊。咁、 嗯、 寶劍九咧就代表其實心魔先係你最大嘅敵人、 嗯， 所以你嘅敵人。一向都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 是即是你赢了自己，那你就可以赢了世界， 啱啊。 好了，第四隻牌啦， 好，第四隻牌呢很明显就是一个千手观音坐在一个莲花上面笑住这样样去望住你，那其实呢这隻牌叫节制啦，那它的意思呢就是其实你今年可能会比较辛苦嘅，的而且确要多方面发展啦，无论工作、爱情、健康，可能都有啲问题，甚至乎家庭添。 嗯、 但系其实咧，你样样到最后都会解决到，虽然带俾你好多唔同种类嘅烦恼，令到你嘅情绪都受困扰，但系到最后都系嗰句，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就不算问题啦、 哦。 所以今年只要努力揾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切嘅烦恼。的而且确今年容易破财。 嗯， 不过唔需要担心嘅，呢、这、一个破财到最后系赚得翻嘅。 我想问一下，咁我头先都正想问你，佢咪要破财？咁佢要破嘅财系小财定系大财先？ 嗯，我会话九分嘅大财啦，因为再抽一只咧系圣杯九反转啦，咁所以咧。潑出去的水就不要再想了、 嗯、 但是你說、嗯、Rainbow 啊，那每個人對大財那個衡量都不同的嘛、 嗯嗯、 的確是你人工的90%， 哇！即是一個月人工噶咯， 差不多啊。 誒、嗯，即係講緊嗰個月裡面啊， 唔係可能整體嚟講破財，大致上就可能你半年嘅90%啦，或者你一個月糧到啦。 哇！咁、希望咧 ，Rainbow 成 Rainbow 貴言就係之後揾得翻嘅啲錢， 冇事。 係啦，咁今日 Rainbow 都非常之好啊，嗯、因為咧其實咧四隻牌裡面都未去到好差嘅牌、 嗯， 我相信咧即係 Rainbow 刻意去揀選俾我哋嘅，令到我哋都知道明天真係會更好。 好。咁喺呢度亦都希望所有嘅观众啦，同埋 Rainbow 啦，多谢晒大家支持咗 Rainbow 咁耐啦，亦都支持咗我哋敏感时刻呢一个环节咁耐。咁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明天会更好嘅。今日 thank you 晒你啊， 下次见， 冇得下次啦，下次我哋 总会有机会 啦。 好，拜拜。Bye bye。 本环节并不是导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夜半一点或半间戏院，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再浸温泉。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夜市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哪秒结束 ？Yeah， 而我未结束。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浪会越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短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 ，yeah， 而你在太空 ，oh， 浮生中爱侣学种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呢句说话都是我妈咪成日都讲的，就是明天会更好，作为一种呢对于自己同埋对于生活当中呢带俾你一点希望嘅呢点鼓励啊，莫莉。 係，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好希望呢，这个希望令到自己即係都有一个曙光或者一个快乐嘅日子嚟嘅。 係啊， 每一个人都希望係有美好嘅时光。 係啊，咁啊当然啦，咁啊活在当下亦都非常之重要啦，咁但係永远都係觉得即係积极同埋呢向上，总之每一日你都要面对你嘅生活，咁选择好嘅心情。好的心态就是最重要了。 现在听紧嘅 MC 张天赋的歌曲 Good Time， 咁亦都多谢晒塔罗 Rainbow 啦， 多谢啊！ 咁多时间，咁多礼拜支持我哋，今日 thank you 晒， 希望大家都有个 Good Time， 拜拜， 拜。